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0集，摊牌一。这一时，瑞王府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来人身佩长刀，威武雄壮，一看便知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之人，眉目刚毅，带着风霜，直挺挺地往瑞王府门口一站，倒有些来者不善的意味。门口守门的护卫拦住这位彪形大汉，这汉子却道： 带我见瑞王。 这人好大的口气，不过瑞王府的人自来都是横惯了的，便是下人都带了几分傲气，丝毫不吃这人的这套，反是毕恭毕敬道： 没有帖子，殿下不敬外人。 大汉正要发怒，却见里头传来一个惊诧的声音： 沈将军。 抬眼一看，却是铁衣大步走来，待走近了，狠狠瞪了一眼那护卫，恭敬道： 哦，沈将军，下人不懂事，还望海涵，属下这就带您去见殿下。 那护卫瞪大眼睛，大约是方想明白沈将军是什么人，随即又狐疑地看着对方，似乎没有料到对方会在这个时候前来。沈信憋了一肚子气，这些日子他辗转反侧，每每想起前些日子自己那个猜疑的时候，都睡不好觉。本以为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件事情渐渐就会淡忘，没想到过得越久，心中反而越发难以释怀。沈信是个不喜欢搅和的人，一旦有什么疑惑困乏，必然要弄个一清二楚，更何况这还是关乎到沈庙的终身大事，因此他最终决定亲自来瑞王府一趟，无论结局是什么，他总要弄个明白。谁知道刚来就遇到了不长眼的护卫，让他本就有些不安的心更加不悦起来。好在铁衣是个实情实确的，瞧见沈信似乎有些不悦，便变着法儿的让他开怀，只说最近瑞王府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成亲的事宜，为的就是让沈庙风光大嫁，在明旗不掉脸子。沈信一路随着铁衣走，果然见如铁衣所说，瑞王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，显得格外喜庆。无论如何，瑞王府的人将这门亲事在心中看得很重，总是一件令人舒坦的事情，沈信的心里这才舒坦了很多。待到了一间屋门口，铁衣停下脚步说道： 属下不能进殿下的书房，之前已经有人通报过了，沈将军直接进去方可。 沈信心想，等会儿他与瑞王说的话也是十分私密的，固然不能被外人听到，如果下人们都不能进书房，倒是方便了许多。同时心中又有些疑惑，瑞王不许下人进去，却独独放了他一个人进去，难道不怕自己对他出手吗？不过转身又了然，以瑞王那日与沈秋比试显露出来的身手，倒不至于被自己逼得束手无策。心里纵然想了许多，沈信面上却还是一派沉稳，应了一声就抬脚往门里走，却见门口忽然又窜出了一个毛茸茸的白色东西，定睛一看，却是一只吊睛白虎，只是如今身躯尚小，大约还未长成，奶声奶气地冲他叫着。沈信差点下意识地就挥刀劈下去了，还是铁衣立马上前将白虎抱走，沈信才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屋里，瑞王正坐在椅子上看书，他坐着的姿势也不甚端正，懒懒散散的，翻的书更是随意， 仿佛只是随便看看，并没有认真看在眼里。沈信皱了皱眉。 瑞王。 和罗雪燕不同，虽然瑞王亲切地让沈家众人唤他景行，罗雪燕也的确是这般做了，沈信心里却过不了这个坎。男人和女人不同，女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一个人怀揣着友善或者是恶意，但男人却不能凭直觉，尤其是沈信，他更愿意自己凭着证据来做事。瑞王抬眼，将书随手放在桌边，沈信见着那是一本兵书，还是一本十分晦涩的兵书，寻常老将才会看得。瑞王如今年纪也不过是二十有二，看这样的书，要么便是他装模作样，要么便是此人深藏不露。在瑞王登门之前，沈信的眼中，瑞王不过是因为凭借着永乐帝胞弟这个名字，行事散漫的闲散亲王，放肆嚣张罢了。不过，在那一日和沈秋比试过后，再看瑞王，沈信总觉得此人没有那么简单。或许，这就是男人的直觉。 沈将军，陪我下局棋吧。 他没有称呼沈老爷或者是别的亲昵的称呼，总觉得带了几分别的意味。 我不会下棋。 战棋。 瑞王抬手从另一边取过棋盘放在桌上，给了沈信一罐子白子，自己留了一罐子黑子。他道， 沈将军和我以盘为国，棋路为界，以子为兵，战一局怎么样？ 沈信一听兵士就来劲儿，再看对方不过年纪轻轻，一时倒有了被人轻视的不悦，就道， 来就来。 二人便摆好棋子开始下棋。同瑞王的外表不同，瑞王的棋风令沈信大吃一惊，对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辣狠力，本来战棋就极容易费心神，每一步都要认真思考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可瑞王下棋却好像根本没有用多余的时间思考，反而是想下哪里就下哪里了，十分随意。而看似不经意的落子认真一看，却又发现对方下的地方十分巧妙。沈信的战棋惯来下得不错，可和瑞王一比，竟然频频落了下风。沈信甚至有一种错觉，仿佛和瑞王曾经就已经下过棋一般，否则瑞王怎么好似事先就知道他下一颗棋子要落在什么地方。一局终了，结局自然不出意外，是沈信输了。 你输了。 沈信摆了摆手说道， 再来。 再来还是一样。 瑞王道， 什么意思？ 沈信皱眉， 你输。 沈信活了这么大，文惠帝面上都要给足了他面子，除了罗雪燕，还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，当即面色就怒了，正要发火，却又见瑞王轻飘飘地说道， 沈将军今日来瑞王府，恐怕也不是为了下局棋而来。 谢景行挑唇问道， 什么事？ 沈信怒气冲冲的话被堵在喉咙里了。瑞王似乎总有一种本事，撩拨的人心头大怒之后，再不露痕迹地将话头岔开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说一般。这样的本事真是像足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年轻时候的临安侯谢鼎。每每谢鼎和沈信争执的时候，便都是这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沈信个性老实，每每容易较真，偏就被这么一个浑人谢顶耍得团团转。忽而想到谢顶，就想到了今日自己来瑞王府的目的。沈信一想到这儿，连同瑞王发怒的心思都没有了。他正视着瑞王的眼睛，不放过瑞王神情的微小变化，缓缓问道， 之前 你在沈宅和沈秋比试的时候，匕首抵着沈秋脖子的那招是从哪里学的？ 闻言瑞王一笑， 沈将军是说匕首锁喉，我使得这样慢，还以为沈将军看清楚了，怎么需不需要我再做一次给沈将军看？ 沈信一愣，心中忽而一荡，瑞王果然是故意的。他就说了，那一日的匕首锁喉似乎是被人刻意的用得慢了些，简直像是在故意让他看清楚那是什么招式一般。此刻听到瑞王承认，沈信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不过更多的还是狐疑。他问， 你知道他叫匕首锁喉，你怎么学会的？ 很早之前就会了。 瑞王懒洋洋道。 沈将军以前不也见过吗？ 沈将军以前不也见过吗？沈信的脑子咣当一声，仿佛惊雷在他心头猛地炸开，炸得他全身上下每一寸都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在很多年前，宁齐的街头，他曾无意中见过临安侯府世子。谢鼎的儿子对人使过这一招，当时他还想，谢景行这一招可比他老子使得厉害多了。如今瑞王说， 沈将军以前不也见过吗？ 瑞王从前可从来没有来过宁齐，沈信从前可也从没见过别人使过这招。沈信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这个时候他竟然有一瞬间的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表现出惊讶或者惊骇的模样，可是心里的另一头却又是平静的。这些日子夜里睡不着的辗转反侧，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，他的猜疑是对的。沈信开口问道， 你是不是谢景行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